持从未变过。为爱怎样迷失过，请你记住这首歌，记住我们的梦想从未变过，记住我们的梦想从未变过。 刚刚我们听到的那首《启程》来自于水木年华这个组合，是他们2009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的一首主打歌。这首歌一经发布啊，就受到了听众们的喜爱，让大家觉得水木年华又回归到了当初他们那种简洁而温暖的这种励志民谣的曲风上，而且歌手的声音啊和音乐的这种意境结合的是天衣无缝，可以算得上是一首上乘之作了。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也叫做《启程》，它来自于范玮琪。时间呢要更早一点，是2003年5月份范玮琪发行的第三张国语专辑《真善美》当中的主打歌，也是由范玮琪主演的电视连续剧《爱情白皮书》的一首主题曲，一起来听。 带我走向未来的旅程，想到达明天，现在就要启程。你能让我看见黑夜过去，想到达明天，现在就要启程。只有你能带我走向未来的旅程，想到达明天，现在就要启程。你能让我看见黑夜过去，天开始明亮的过 刚刚我们听到了两首叫做《启程》的歌，第一首呢是来自于水木年华，而第二首呢是来自于范玮琪。2017年真的已经开始启程了，不知道您是不是已经做好了准备，斗志满满了呢？接下来呢，我们依然也会听到两首歌名相同的歌曲，名字都叫做《步步高》。第一首呢，我们来听细雨欣的那首《步步高》，非常的甜美。同样呢，也会唱出这样的一种期盼，能够越来越顺利的这样的一种美好祝愿。

愿心中永远留着我的笑容，伴你走过每一个春夏秋冬，继续走继续游，人生难免不一同，失去过才能真正懂得去珍惜和拥有，情难舍人难留，今朝一别各西东，冷和热点点滴滴在心头，愿心中永远留着我的笑容，伴你走过每一个春夏秋冬，伤离别离别虽然在眼前，说再见再见不会太遥远，若有有缘就能期待明天，你和我重逢在灿烂的季节，重逢在灿烂的季节， 伤离别离别虽然在眼前，说再见再见不会太遥远，伤离别离别虽然在眼前，说再见再见不会太遥远， 有缘就能期待明天，你和我重逢在灿烂的季节，不要问不要说，一切尽在不言中，这一刻为这烛光，让我们静静的等候，莫回首莫回头，当我唱起这首歌，愿心中留着笑容，陪你度过每个春夏秋冬。 一首舒缓的祝福，带给我们很多美好的祝愿。在今天节目上半时段最后呢，为您送上一首跟刚才的风格不同的一首歌，是由小虎队和忧欢派对带来的新年快乐。只要我们每天都有好的心情，天天都能够找到过年的感觉。 希望和你

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六正在播出的《乐听经典》下半时段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贾悦。刚刚我们听到的是蔡国庆带来的一首《365个祝福》，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两首歌呢，也是属于祝福类歌曲的这个类型。他们的歌名呢都非常的质朴。第一首我们会听到李娜带来的《渴望》这部电视剧的片尾曲《好人一生平安》。歌曲的前半部分呢，会给人一种娓娓道来的感觉。 相知年年岁岁，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李娜演唱的一首《好人一生平安》，而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的歌名当中啊，也有“平安”二字，它就是孙悦的那首代表作，也是他的成名曲，叫做《祝你平安》，如今呢，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祝福类歌曲了，一起来听。在听过了两首祈祷平安的歌曲之后，我们来听一听歌名就叫做祈祷的一首歌。之前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为您送出过原唱翁倩玉的版本，今天咱们来听听蔡琴对于这首歌的翻唱，配合着蔡琴磁性的嗓音，让这首歌呈现出了不一样的感觉。 少祈祷在心中，让大家看不到失败，叫成功永远在，让地球忘记了转动呀，四季少了夏秋冬，让宇宙关不了天窗，叫太阳不西沉。欢喜代替了哀愁呀，微笑不会再害羞，让时光懂得去倒流，叫青春不开流，让贫穷开始去逃亡呀，快乐健康留四方，让时间照不到黑暗，幸福像花儿开放。 朋友，这里是正在播出的 FM 九八六乐听经典下半时段的节目，我是贾悦。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您准备了很多祝福歌曲。接下来，好歌继续，来听邰正宵和孙悦合唱的《好人好梦》。 烛光中你的笑容，暖暖的让我感动。别那昨日的伤与痛，我的心你最懂。 尽管这夜色朦胧，也知道何去何从，我和你 走过风，慢慢的把心靠拢。就让我默默的真心为你，一切在无言中。有缘分不用说长相守，让感觉与众不同。 我们今天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最后一首歌，让我们一起来听一首创作于1985年的老歌《明天会更好》，让我们用这首歌来祝福新年，祝福明天。 敲醒沉睡的心灵，慢慢张开你的眼睛，看看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地转个不停。 春风过街风轻，吹动少年的心，让昨日脸上的泪痕随记忆风干掉。 抬头寻找天空的翅膀，候鸟出现它的迹，带来远处的饥荒，无情的战火依然存在的消息。 雨山白雪飘 零， 燃烧少年的心， 燃烧的心， 听歌着名字， 倾诉遥远的祝福， 唱出你的热情，伸出你的双手， 让我拥抱着你的 梦，让我拥有真心的面孔。 充满着青春的骄傲，让我们期待明天会 家园，抛开记忆中的童年。 谁能忍心看那昨日的忧愁带走我们的笑容？ 青春不解红尘，胭脂沾染了灰，用尽你的旧的历史，滋润了你的面容。啊， 唱出你的热情，伸出你的双手， 让我拥抱着你， 让我拥有最真心的面孔， 真心的面孔， 看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让我们期待明天会更好。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慢慢张开你的眼睛，看看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地转个不停。 日出唤醒清晨， 太阳升起， 天地光彩重生， 光彩重生， 让风吹散你衣袖，谱成生命的乐章。啊，唱出你的热情，伸出你的双手， 让我拥抱着你的梦， 真心的面孔，你的真心， 看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让我们期待明天会更好。 唱出你的热情，伸出你的双手， 让我拥抱着你的 梦，让我拥有着真心。 青春的骄傲，让我们期待明天会更好， 明天会更好。 生活中需要经历不止一面的历练，驾驶中需要面对来自林林种种的路面考验，拥堵时找到疏解烦忧的解码方式，畅行时随遇安平稳健的淡然心情。 北京时间23:00 FM